律师啊， 喂， 哎，你好， 哎， 你 小 好，哎， 哥， 听得见吗？ 我 说那个，快递都收到了吧？ 我现在还没有收到，没有回到单位，我回头问一下。 应该收到，我那个，我看我那个快递寄出去有3天了，我还记得是快的那一种。 哦，行，我现在看一下。 行， 我们先把那个复印件打印出来，就那个复印件打印出来，我就先去办那个退碟的事儿先。 什么意思 啊？ 啊， 光盘就是退光盘的事情，我们下午还是在办，已经在路 上了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您不是说的非得收到原件才能办吗？ 不，我现在把那个复印件打印了出来，因为他法院有一份嘛，那我们就跟法院来对接。但是我出来之前他还没收到你的这个快递的，所以我就想着不耽误了嘛。就把那个复印件打了出来。 行， 这样的。 那个什么，我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问的意思就是说，您看上午去退这个事儿，因为那个法院的意思就是说，法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上午去退，下午还拿不了，所以呢，就是得早点退。 我也会催他尽快，我也会催他尽快。在路上了。 好的。哎，好， 你放心吧，你。我们肯定会这点肯定会配合的很好的。 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 回头我也还会再跟法官沟通一下，看有没有可能尽可能的来看怎么清啊，或者怎么办啊，也告诉法院，虽然我们是面上退出了这个案子，但我们还是在关心的。 好，谢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好的，非常感谢。好，谢，好嘞，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 哎。